第28集面授。 宣楚卫常预言孔义林觐见。 孔义林、楚卫、常预言三个人对视一眼，迎着身后学子极度羡慕的目光，面色不变地进入了偏殿。这三个人一个比一个年轻健康，个个都是修长笔挺的年轻人。顾元白脸上还带着笑意，在看到孔义林进来时，笑意却突兀地停住了。孔义林相貌平平，但一双眼睛却极为深邃。有的人只靠眼睛便能让整张脸熠熠生辉，孔义林就是如此，但这一双眼睛却绝对不属于大横朝国人的眼。散乱的记忆中猛然闪出一个点，顾元白突然想起来了，这个孔义林是谁。权臣这剧中曾用皇朝起义的史实编写过相差不离的剧情，皇朝就是那位因为被唐僖宗嫌弃容貌丑陋而被罢黜的进士，此时间接促进了皇朝的起义，后面甚至逼得唐僖宗逃离了长安。在权臣之中，孔义林便扮演的是这样的角色。他不是丑陋，他被罢黜的原因是因为他有西夏血统。若是顾元白没有穿越过来，这个时候还是权臣卢峰在把持朝政。卢峰是一个固执霸道的保守派，他自然不会让有西夏血统的人在大横朝入职为官。被罢黜后的孔义林孑然一身，他直接舍弃了大横人身份，投转西夏以发展国力。以一个小小的西夏，最后逼得大横连丢五六座城池。若是记得没错，最后还是薛远带兵上阵，打了一场立威之仗。顾元白缓缓收敛了笑，过了一会儿，他起身从桌后站了起来，走到三人面前。圣上的身上携带着宫廷中贵重的熏香味道，这种味道清香淡雅，却又极为绵长浓郁。说起来矛盾至极，但就是让人闻着就知晓尊贵二字。站在这儿的三个人长得都比圣上要高，即便是恭敬地低着头不去直视圣颜，也能看到圣上走动时披散在背部的青丝。孔义林一双眼睛尽显西夏人的容貌特征，他虽然面上不显，但心中还是为自己的这双眼睛感到忧虑。如今瞧见圣上走近，头低得更深，不着痕迹地减弱着自己的存在感。可偏偏圣上就站在了他的面前。 孔义林， 圣上声如珠落玉盘。 朕看了你的策论，写得让朕读起来酣畅淋漓。 孔义林更加谦卑地弯着腰。 学生惶恐，多谢圣上赏识。 抬起头，让朕瞧瞧你。 孔义林谨遵礼部教导的面圣礼仪，头部抬起，眼睛垂下。他只能看到圣上胸前龙袍的纹路，顾元白却能清清楚楚近距离看清他这一双血统偏于西夏的双眼。垂眼时睫毛密集而长，只看这双眼睛，倒有一种玩偶娃娃的感觉。顾元白原想看清他瞳孔颜色，但孔义林应当是忧虑过重，他实在是太守礼了，眼睛半分不往上抬，可见这双眼睛让他受过多少磨难。圣上一直不说话，孔义林的心都沉了下去，他倏然撩起衣袍跪地。 学生同皇上请罪。 顾元白长舒一口气，俯身扶起了他。 你何罪之有？ 孔义林愣着顺着力道起身，神色茫然。 呵呵，义林有大才，朕珍惜都来不及，哪里会怪罪。 一旁的楚卫和常预言就这么看着这君臣相合的一幕，两个人一个面色不变，一个笑得如沐春风，不约而同地想起殿试时圣上在孔义林身边站了良久的事情。 这个孔义林究竟是有多大才，劳圣上如此另眼相待。 顾元白同前三名挨个说了几句话，就让他们出去了。等他们出去之后，顾元白立刻同礼部尚书道： 点楚卫为状元，孔义林为榜眼， 常玉言可为探花。 礼部尚书肃然应是。大殿之中，常玉言笑得君子端方，他主动和孔一林打着招呼。 一林兄，圣上对你多有厚待，想必一林兄的名次是低不了了。 我实在无才，承不住如此圣上厚爱。 这个孔一林嘴上说着自己无才，但眼中却沉稳而不变，显然对自己的才华很有信心。 自上次圣上在薛府中无视了常玉言之后，常玉言便心中惴惴不安，如今终于再次得见圣上，可圣上这回却看到了孔一林。圣上还是那般的风光霁月，从头到尾无一处不显天子尊贵，这样尊贵的圣上，饶是常玉言如何努力，都惶惶生怕被圣上不喜。 这孔一林终究写了什么样的策论，才能让圣上如此看重于他呢？ 楚卫偏头看了他们二人一眼，笔直站着不语。正当三人各有心思的时候，殿中乐章突然奏起，传炉大殿正式开始。众位考生神情一肃，众多太监手里捧着衣服为这些新科进士更衣。等他们更完衣服之后，抬头一看，圣上已经端坐在龙椅之上了。传炉大殿的举办地点并不是在宣政殿，而是在更为宽大的金銮殿。金銮殿中只有万国朝拜或者重大节日为将士送行等要事才会动用。此时百官排列左右，新科进士站在正中央，气氛肃穆，不少人不由屏住了呼吸。在这沉沉的氛围之中，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高坐其上的圣上了。孔一林趁着太监为他更换官服的空，不着痕迹地抬头看了一眼圣上，目光不由一愣，皇帝竟然这般年轻。圣上龙袍繁琐沉重，面容却圣光熠熠。 天下当真有将权力、地位、相貌共居一身的人吗？ 孔一林对此向来不置可否，他过往坎坷，自认这般的人即便是有，也非寻常人可见，如今一朝金榜题名，也总算是让他长长见识了。孔一林屏息，更加尊敬。等卢鸿寺官员唱名时，学子们便开始恭候唱名。 一甲第一名楚卫。 楚卫撩起衣袍，起身上前几步，随着指引走到左侧跪地，沉着冷静的面上也不由唇角微勾，露出一个细微的笑来。先前在偏殿之中，圣上那般重待孔一林，他还以为小皇帝会将状元给孔一林了。孔一林面不改色，但心中还是突兀地升起了一股失望之感，他自己都觉得好笑。他因为这双眼睛备受其苦，能过殿试就已经算是成功，但如今他却贪心不足，还有奢望状元之位的野心，真是世事变化无常，惹人可笑。鸿胪寺的官员接着唱名， 一甲第二名孔一林。 孔一林深深呼吸一口气，走到楚卫身旁的右侧，安安稳稳地跪下。 一甲第三名常玉言。 这场传炉大殿足足进行了大半个时辰，等唱名结束，新科进士随着百官朝着顾元白行三跪九叩的大礼。独坐于高位看着众人行礼的顾元白呼出了一口浊气，当皇帝是会上瘾的，特别是看到所有的臣子对自己朝拜，那些平日里风光威严的大臣们恭敬下跪时，这种感觉真的会让人上瘾。顾元白提醒自己保持清醒，他要当的可不是独裁者。传炉大殿结束之后，新科进士就要进行夸官，臣子们也散了，偌大的宫殿只剩下了宫室和顾元白。顾元白面上终于露出了几分疲惫之色，田福生奉上茶。 圣上，现在时日还早，不若泡泡泉水去去乏。 顾元白意动了，他喝了口茶，颔首道： 也好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